是新年儿岁，给你喝一杯。我要美酒加咖啡，一杯再一杯。 美酒加咖啡， 美酒加咖啡， 我只要是心儿醉，开半的花蕊，你怎么也流泪？不亏也是心儿醉，给你喝一杯。我要美酒加咖啡，一杯再一杯。 像流水，管他去爱谁，我要美酒加咖啡，一杯再一杯。 我没有醉，我只是心儿醉， 给你喝一杯。我要美酒加咖啡，一杯再一杯。 美酒加咖啡， 美酒加咖啡， 我只要喝一杯。 起了过去，又喝了第二杯，明知道爱情像流水。